弟兄姐妹们平安， 平安， 平安，很高兴今天又到了神的主日，也是母亲节。那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，求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。当我们的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以谦恭、谦卑的心，我们来崇拜、敬奉他。我们来唱这首歌，《你真伟大》。需要来顾念我们，我们人到底算什么？他竟愿意来认识我们，来拣选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我们世人算什么？他竟到这世上来为我们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是他那奇异的爱，让我们今天能够站在这边，我们来坦然无惧，我们能够回到父神面前，我们来向他献上赞美和感恩。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来想神是如何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回来。让我们来思想神那奇异的爱，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彰显他的慈爱，他救赎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枷锁脱落。这边说心灵或是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，我们随主而行，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我们天天向他祈求，到他的宝座前。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《奇异的爱》。 在定罪，心中除尽忧愁。我拥有主，并他所有，主内生活让他居首，穿起衣袍圣洁无垢，坦然无惧到宝座前，借主救赎获得冠冕。你的爱怎能如此，我主我神竟为我死。 感谢神，他真的是为你我的罪而死。我们来唱第四节，以感恩的心，我们用祷告的心，感谢神他不再定罪， 不再定罪，心中除尽忧愁。我拥有主，因他所有，主内生活让他居首，穿起衣袍分解无垢，坦然无惧到宝座前，借主救赎获得冠冕。 神，让我们一起低头来做祷告。亲爱的主，真的是、你是我们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父，是创造的主，是自由拥有的真神。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赐下你的圣子主耶稣基督，他甘心降卑自己到了我们当中，他为我们流血舍命，他为世人担当了罪、还有所有的应当的刑罚。谢谢你，因为你借着主耶稣的道，他的道成肉身，和、你自己圣灵的启示，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就是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，更是、因你自己的形象你造了我们。感谢主，因为你常常用我们周遭的人事物向我们显明许多你属天的奥秘。虽然我们的头脑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会有至高的时候，我们有骄傲的时候，但是当我们想到你属天奥秘我们没办法彻透的时候，主啊，就让我们能够谦卑自己，让我们能够不去问问题，我们单单的来相信你，相信你为我们预备的。当今天普世都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也求你能够来祝福这些母亲们，祝福我们的母亲，她这样子养育我们，我们也要向你来献上感恩，因为是你在地上为我们设立了这样的家庭，让我们能够透过父母家人对儿女无私的爱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父神你自己的心意。谢谢你，谢谢你永远不变的慈爱，你来爱我们。你说你所爱的，你必要管教，为的是要保护我们，不叫我们偏行己路。我们真是何等的有福，因为我们有一位不打盹也不睡觉的阿爸父，天天在看顾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真的是要像诗人大卫一样的祷告，求你按着你心中的纯正，你来牧养我们，用你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，我们要走你那永生的道路。在我们每一天中，我们都要经历你奇妙的同在和平安。我们当中若是有病痛，求主能够亲自安慰医治他们，让他们有信心坚强地走在你的信心里，你的平安赐给他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安慰为这些人祷告，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做一个像教会一个大家庭，让我们能够互相扶持，我们能够各尽其职，我们来做那安慰鼓励劝勉的工作。主啊，让不认识你的人看到我们就能够看见主耶稣你自己的形象，让我们以你的心基督的心为心，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都有美好的见证，不是礼拜天我们常常会软弱，求主能够让我们所讲的不是光是口舌上或者是言语上，让我们能够在行为上我们能够做出那你美好的见证。让我们继续来向你献上敬拜的时候，求你的心得着喜悦。我 们要每一天都能够来安静在你的面前来献上感恩赞美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每一天。遇见试探的时候，我们要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，我们不用再恐慌挂念。 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，我的超能力胜过试探，我依靠天父周详的供应，我不用 诗歌来赞美他。接下来我们现在是有圣餐的时间请牧师为我们主持。 弟兄姐妹，以下是我们领受圣餐的时间，要们预备一颗心准备领受圣餐。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, let's prepare our heart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. Let's sing a hymn, The Rock the Cross. 我们来上一首圣诗，古旧十架。 哥哥他山岭上矗立古旧十架，师兄被封是家。

家都拿到这饼了，我们一同来领受这饼。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火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 In the same way after supper he took the cup saying, this cup is a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, do this whenever you drink it in remembrance of me. 现在我们请林医师给我们这个杯献上感谢。 Amen. 大家都拿到这杯了，我们凭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杯。我们低头默祷。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纪念你 来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，你都记录在你的册子上了。我们将来在天上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你会用百倍的祝福加给我们，也是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互为肢体，乃是你的恩典。就求主更加的激励我们爱你的心，使我们在这个末世当中，我们的心向你的爱如火再一次的眺望起来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， 阿们。 感谢神。现在是读经时间，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如果弟兄姐妹有带自己的圣经的话，我们鼓励大家能够自己翻到路加福音一章26-38节。路加福音一章26-38节。路加福音一章26-38节。如果翻到的话，我们以起印的方式，我们敬拜团起弟兄姐妹们印。26节，到了第六个月，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，这城名叫拿撒勒。 天使进去对他说，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了。天使对他说，玛利亚，不要怕，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。他要伟大，成为至高者的儿子，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。他玛利亚对天使说，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六个月了。玛利亚说，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天使就离开他去了。 第二处还是在路加福音，我们翻到同一章第一章我们翻到46节，我们读46-55节，46-55。起，玛利亚说：“ 玛利亚说， 我心尊主为大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”他怜悯敬畏他的人，直到世世代代。 他叫有权柄的侍卫，叫卑贱的升高。 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。我们第三处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在在约翰福音下一本书，约翰福音第19章25-27节。约翰福音19章25-27节，翻到也是 我们一起来读好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。19章25到27节，翻到起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，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，与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。耶稣看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：“ 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” 又对那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啊，感谢神，他自己的话语，今天牧师要为我们带来的信息是牺牲的母爱，永恒的价值。我们把时间交给他。